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再继续出卖朋友唔会有错啊！ 系再出卖朋友， 再出卖朋友，咁啊又刘德华啦。 我哋只会再下一集会唔会再出卖朋友放题咁样？ 唔知啦。OK， 咁啊，其实问题都系出卖朋友之余都要讲下，因为一定要讲下网台嘅嘢嘅，因为唔讲咧就因为我实唔记得噶。咁啊，到时我讲到同你讲到佢好兴奋咧，个网台就唔知道，咁啊尾嗰啲又可能唔够时间讲，唔记得讲，但放心。譬如我讲咗几场都好呢，我哋补返足时间，佢啲战男起码有25分钟左右俾你听嘅。 ok。 咁可能譬如呢集节目做到35分钟，咁我即係话呢，我有10分钟係讲緊网台嘅。咁你飞唔切㗎，所以一定係头咁讲。呢次讲快啲讲短啲。首先多谢啦，好多网友都会撑我啦。咁其实我分开几次讲。最紧最撑得我最劲呢就是啲網友買神山虎，因為我為咗搞我將來呢一個網台咧，我已經辭咗份工啦。而家我係零收入，一蚊都冇。OK， 一個 雙失啦，依家係 我雙失啦， 失業啦，又失婚啦，仲咪雙失？ 哇！失婚九啊幾，我九啊幾年。 咪啱咯，你本來單失啫嘛，你入有份工啊嘛，點咪雙失咯 ？OK， 得咁啊，仲要失敗啦，我哋失敗啦，咁啊死失添啊， 失禁就得噶啦。 咁啊，因为其实而家系零收入啊，咁啊，亦都多谢啦啲网友继续买神山虎嘅白咖啡啦，咁样，首先我都要讲讲啦，同啲网友讲讲，呢只产品咧，其实喺淘宝有得卖嘅，但系咧佢卖个价钱实在太平， 系平到有啲惊， 其实冇可能做到呢一个咁嘅价钱， 系平到有啲惊， 系包埋油嘅，我仲要包埋油$8包一次油， 你会唔会有兴趣试下订一盒翻？ 我唔够胆啊，因为我 sure 佢一定系假噶啦，我 sure 佢一定系假，因为其实我知道一早，因为其实神山虎咧可能而家卖晒，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嗰日出街咧，其实已经卖晒噶啦，某程度，因为我知道卖晒嘅，咁可能而家有冇货翻嚟，我唔知啦，咁你知啦，有时。即係其實我好簡單，我有兩個禮拜到就應該最遲係兩個禮拜神山虎就返到貨俾我。OK， 咁其實網友幾耐都好都係等兩個禮拜嘅啫。OK， 咁即係其實我好清楚個價錢嘅。好清楚個價錢，即係我賺唔賺錢啦、我賺幾多啦，咁其實可能網友都會知道咦牛你攞返嚟幾多㗎，可能都知道。但係喺淘寶嗰啲呢，即係連我攞返嚟嗰個價錢都攞唔到。即係嚟香港代理啲嗰個價錢都攞唔到，即係仲要包埋油喎、即係假設啦，$12一包神山虎咯。 會唔會因為人哋嗰個量去得多，所以 冇可能啊？ 唔會。 即係我有網友係點樣咧？佢冇幫襯我㗎，佢英國嚟嘅，英國嘅網友買咗一箱，喺原產地買一箱，寄過嚟，佢同我講咗價錢，佢價錢平過我啲，平過我啲，都做唔到呢一個價錢，咁所以我覺得。一早我知道有假嘢㗎啦。咁其實而家我哋神山虎呢就諗住做一批可能為香港而設啦，或者可能為我而設啦，因為其實我銷量都 ok 嘅。咁為咗我而設呢就做一批簡繁體字。可能會為神山虎做一批繁體字。咁嗰批繁體字呢就可能呢一批呢就可能跟住嚟緊網友會買到嘅神山虎就可能是繁體字，因為未嚟啊，我未嚟，我唔知咁係特登為香港嘅 market 嚟做，因為其實即係太多假嘢。咁當然啦，我亦都同啲網友講過，佢話你一出繁體，翻版嘅咪一樣出繁體，係你避唔到啊。咁盡量啦，我都希望盡量可以避好啲，等網友安心啲。當然你幫襯我就一定係安全嘅。一定是堅嘅，我唔會賣假嘢俾你嘅。咁但係嗰陣又可以有更加安心啲嘅，咁不如更加安心啲啦。咁所以呢我就可能神山虎度你要等等啦。咁样 ,ok, 吓。咁都頂籠係兩個禮拜到就有貨㗎啦。咁再遲最遲俾一個月囉。所以網友如果你等得呢你可以俾咗錢我先嘅，你信我嘅話。ok, 俾咗錢我先。咁我就抹低佢，到時寄返俾你囉。咁冇問題嘅。我覺得冇問題啊！如果網友覺得呢個我求唔住嘅料你咁就唔使啦。咁我因為我會同你講，我冇貨，你唔好俾錢住。 我係我會咁講嘅。OK， 咁睇你哋對我信任信任幾多啦。咁我冇所謂嘅，唔信我都。咁第二樣就咁，當然搞搞網台啦。嗱，我而家我好急需錢咧，去租寫字樓嘅。OK， 咁做我一個，即係仲要係申請有限公司啦 ，Kelly Quala 啦。因為講真，要咁樣做先至似翻個台噶嘛。係咪先？咁樣真係唔夠錢嘅，我真係絕對絕對唔夠錢嘅。好坦白，我自己係一個好大使嘅人。即係我係將所有嘅錢就擺曬落去嫖嗰度。 嚇 ，OK。 咪做節目，做節目 啊，做節目嗰度。咁其實我一蚊嘅存錢都冇啊。當然我有少少股票啦。 但股票咪即刻套現到㗎嘛。 係囉，係咪先。咁我有少少股票啦。咁但係嗰啲，咁你冇嚟要我蚊啲股票出嚟頂呀，係咪先。咁所以呢，有時呢，我希望，即係我就好希望啲網友呢可以捐下啦，即係你嘅捐，即係我嘅買賣啦，就買嗰份神秘禮物啦，即係捐你覺得捐嘅，因為神秘禮物喺我嚟講唔值錢嘅，可能你覺得好值錢，或者可能你覺得唔值錢啦，一個人睇法唔同啦 ，OK， 咁捐錢嘅方法好簡單，就係、是、本來我曾經想咧寫一個宣傳，咁我你啊點樣去捐錢俾我嘅咁樣，但我覺得咁樣好乞衣，即係我自己都幾面微薄嘅，咁不如，我都唔寫啦，睇下你自己啦。咁你哋要捐錢嘅，就捐翻嚟神山府，買神山府，買自然俱樂部，或者買最得起，嗰、個户口啦，咁樣或者微信俾我啦，咁樣嚇、記住，你哋可以留翻地址俾我，到時候我寄翻一啲嘢俾你嘅，係、一定要有嘅，因為你節目聽咗啦。买卖就唔系非法筹款， 啱啊！ 因为我好惊，你知一搞网台呢啲，哎呀，好多人会玩鸠你啊，诸如此类噶嘛。咁所以咧，我就一定要俾啲嘢出嚟卖嘅。咁如果我叫买卖啦，喺你嚟讲就一定系捐献啦，因为觉得唔值钱噶嘛，嗰啲嘢喺我嚟讲或者可能喺你哋嚟讲啦。我亦都可能觉得呢样嘢系好捻宝贵噶。当然我大家。观点与角度唔同啦， 观点与角度唔同。 到我公开咗嗰份嘢，其实网友都大致上估到啊。咁到时你哋会知。都我上个礼拜冇讲嘅，我讲翻，只要捐即系你买300蚊至499蚊，200蚊啊，系200蚊至499蚊，咁我就送一份。500蚊至到999蚊就送两份。其实是两件嘢啦，叫两件嘢，其实唔系咩两份嘅，可能系一份个入边有三样嘢嘅。OK， 咁你超到1000蚊以上，我就有三样嘢俾你。可能系同一样嘢入边有三样嘢，或者可以分开三样嘢，我未知嘅。总之就我系会有一啲神秘礼物俾翻你哋啦。咁系神山府购买神山府嘅户口。OK， 咁你捐咗钱过嚟。咁我就算你唔问我咧，我将来有货到呢，即係我啲神秘禮物到呢，我都問你攞返地址㗎啦。OK， 當然啦，你可以唔寫地址啦，唔撚使啦，算撚數啦，咁你哋嘅事啦。但我點樣我要將份嘢賣返俾你哋㗎 ,OK? 咁冇你哋其實某程度個台係搞唔成㗎、真係搞唔成。咁而家如火如柴，我又辭咗職啦。咁其實一定要搞㗎，一定如果唔搞我就可能乜嘢都冇。咁亦都希望網友撐啦，我將個台同埋我自己擺喺網友嗰度做抉擇。如果你係認為我唔得嘅，你都唔使支持我嘅，咁你咪由佢囉， 由佢囉， 其實冇問題嘅。咁如果你認為我做咗十年啦，我04年開始做12年啦，基本上有一次呃過你哋一蚊嘅話，你哋可以認為我係一個契弟嘅話，你哋咪算數囉。即係我自己個朵，我覺得就貴過曬所有嘅銀紙嘅。OK， 好啦，咁即係擦鞋嘅嘢唔講啦，要讚自己嘅嘢唔講啦，都講返劉德華大佬。 OK， 好啦，即係自從嗰日呢去完香港，即係上個禮拜講完啦，去完香港返嚟之後，咁刘德华系仲一直有见呢一件高秀妹㗎喎。 我有据为己有啦。 係据为己有啦。因为高秀妹就已经冇做神秀啦。咁就 咁呢個劉德華已經即係某程度將佢私有化咗啦， 私有化咗啦， 係啦， 成功將佢帶嚟火坑。 喺戰艦嚟講係非常之唔應該咁做嘅。 啱啊， okay, 但係佢已經做咗啦。 係啦 ，OK， 咁即係認話劉德華唔係戰艦啦，啊，係我哋戰艦啫。即係好，即係好撚簡單嘅，其實係乜嘢咩事咧？ 即係活於火坑中就係戰艦，即係抽離火坑中就係戰艦。 好多爹哋啊、經理啊、媽咪咧。都好鍾意將啲新女呢介紹俾我哋呢班戰艦識嘅。 嗯。 喺我哋度玩嘅。點解呢？因為我哋好玩啦嘛，我哋又唔係好差嘅客。 嗯。 咁樣因為我哋咁樣。 斯文啦、啊、直情。 斯文到啦咩。咁嗰啲女就覺得哎呀原來做小姐咁開心㗎。 係啦。 哎呀啲客咁樣嘅又有鱷魚玩。 係啦。又有錢搵。 又有錢搵。 又有酒飲。 又有酒飲唔開心嘅。 又有滿足自己嘅性需要。 咁嗰啲女就咁佢哋個女女就自然做雞嘅。即係戰男就令啲女人做雞，即係我唔同一啲非戰男，即係我都有啲好撚串嘅網友㗎嘛，即係好似阿高人咁啊，係唔係一屌成條女㗎嘛？咁嗰啲咧，咁啊會令你嗰件女咧，而家新女咧，佢就唔想做雞， 係 即係我哋係令到啲女會足樂意做雞， 係 所以咧， 所以稱之為戰男， 所以稱為之嘢先之係戰男，我哋唔想嘅，因為我哋太好人啦，我哋太好玩， 係 所以啲女就會自然會做雞， 係 啊自然想， 因為佢唔做雞，佢見唔到你， 係啊，所以佢就會留喺呢個火坑裏邊。 OK， 咁阿劉德華佢就破壞咗我哋規矩， 係 佢就甚至係將啲女掹嚟咗個火坑， 係佢唔止將私有化，直情將佢掹嚟埋個火坑， 咁其實我哋係值得譴責嘅， 係 不過唔緊要啦，因為就作為朋友舉個。 但我覺得佢係值得高度讚賞喎，起碼因為有佢呢個人喺度，起碼我做幾集節目喎，都總算為啊戰艦俱樂部做啲貢獻啦， 有啲貢獻嘅，所以咧，所以我無條件咁讚你啊，我讚呢個阿劉德華嘅。好啦，你又同佢熟啊，但跟住其實咧，我就冇乜點同佢傾偈噶啦，因為我覺得，因為再問，我就問佢使幾多錢啦，係咪沉啦，你点打算你个屋企啊？你将来个你屋企啊点打算咧？屋企都关好捻多嘢咁。咁我费事问啦。但你同佢系 friend 啦。 你又可以问好捻多嘢啦。始终我同佢唔好太熟。 又唯咗做节目，我点知会做食餐饭嘅？ 我记得唔使我讲乜成日讲钱，点会俾你？ 我唔捻理你啦，入你数。 你都可以讲下。佢跟住之后，因为佢其实见呢个高瘦妹咧好多次噶。 系啊， 咁其实。跟住我嗰幾次你係比我清楚，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 佢嗱咁講返。 嗱有一件事嘅，有一次佢阿劉德華呢係喺微信度問我借錢。 啊、 問我借五嚿水。 係。 咁嗰日呢我就去咗聖德堡玩。 係。 咁玩嘅時候呢佢問我借錢。咁佢我記得佢話呢嗰晚就同啲朋友去玩嘅。 係、 啊。之前話仲話請我哋去。咁最後冇請我啦，咁佢自己去咗玩嘅，咁最後呢我就覺得嘩你咪洗大咗係咪洗得爆曬係咪，咁我就最擔心就呢樣嘢，所以我又直接同阿健哥哥講啦，喂你老友咁樣喎、就問我借咗五嚿喎，我還咗㗎啦，還咗㗎啦，但 咁即係有借有還都算係好兄弟嘅， 我擔心佢洗得爆咗，喂，好撚多人都係咁撚樣，你未明白啦？好多好多聽眾甚至網友，即係我覺得劉德華就唔係出嚟少嘅人啦、 都唔算一個正宗流住戰艦血嘅男人啦。 當然佢唔算一個流住戰艦血嘅人，但佢都唔係出嚟玩得少噶嘛。佢有同我以前去過好多地方喺香港滾過噶嘛。劉德華，喂，佢有曬，即係佢識玩噶嘛，佢冇咁沉船噶嘛，佢冇用咁容易洗爆噶嘛。喂，佢真係問我借五嚿水，我搞撚錯。 嗱， 喂，我真系，所以我嗰次我真系同阿健哥哥 讲，我后屘即系同佢食饭嘅时候咧，都倾开就话咩咧？ 倾几次啦， 系啦，嗱，某程度上，因为如果佢系直接问你攞唔够水，不如点解佢唔叫你直接过嚟银行卡仲嚟得方便？ 系啊，佢系问我攞微信嘅， 吓，点解微信咧？嗱，我谂有样嘢都要帮佢澄清翻，就系话其实。你知微信而家个红包系几咁用途广泛嘅啦 ，book 酒店 ，book 酒店 ，book 酒店 ，book 滴滴 ，book 滴滴，跟住又 book 火车飞 ，book 电影飞，基本上乜柒都可以用佢，因为有 discount 添，直情系。好啦，咁佢点解嗱？佢问你攞五嚿，点解唔直接叫你过落佢户口度咧？ 唔系噶，佢过落户口，佢都可以喺户口褪落去微信红包度。 啱啊，但系问题调翻转，点解佢会叫你微信红包过俾佢咧？佢。人民币唔够 ，OK， 佢有港纸，但系冇人民币。咁你都知道，喂，佢同条女去咗沙井，佢去沙井。 嗱，我记得嗰日系星期日嚟嘅， 系星期日嚟。 系因为系咪先？ 嗱，其實之前嗰晚咧，嗱咁嘅，佢同我講，佢點，即係我屌完佢之後咧，我話你屌你咁搞撚錯，同我 friend 借錢，你又唔係識咗人好耐，咁即係照 常。我識得佢耐，但係唔係成日見。 唔 係，誒大佬， 即係識得耐唔係成日見，都係啫，即係感情唔係話好深嗰只嘛，唔同我同你嗰只啊嘛，你明白？所以我同你都唔係成日見，即係錄節目啊，喺深圳啊玩嗰時候，我哋都會有一齊啦。 屌你唔夠錢，或者我唔夠錢，大家互相俾我都唔撚實計啦。 啱啊，即係嗱，好啦。但你又唔係話， 我都試過唔夠錢問你阿志求見嘅嗰隻㗎，或者你 都有嘅。 我見過都同我借過 嘅，咁 拉翻雲。 因為你點解咧？有陣時啲幾百啊嗰啲，我覺得反而又唔係話太大問題。咁 其實500蚊唔係問題嘅，識你 嘅。唔係，因為最主要 百你袋夠咯。 咁我俾翻唔夠水你都冇問題嘅。不過佢走咗 OK 啦，佢走咗 OK 啦。咁其實我仲諗住做節目之前，我都諗住仲追下佢，問佢走咗，冇聽電話啫。OK 嗱，好啦，入翻正題就係咩咧？喺禮拜日之前。嘅禮拜六 係啦 就應該係23號啦冇記錯。 係啦。 好啦。 使個日子嘅。 我冇記錯23號啊。因為點解呢佢嗰日呢晏晝約咗我食飯嘅。咁後 期。嗰日我哋去咗聖德堡玩嘅。 係啦。我約咗我食飯嘅晏晝。咁跟住佢話佢嗰時間啊又話要約咗成班朋友啊去沙井玩咁樣。 神秀。 沙井地方名唔怕嘅。OK。咁好啦。我咁好啊你快啲食完咪快啲走先咁跟住呢香港食完佢嗱聲走上深圳。好啦。 即係你話佢唔沉咗唔實信得繼續講。 其實佢嗰日呢冇記錯都約咗成六七個朋友嗱其實呢啲係好輻射式嘅。咁上即係再之前就約兩個嗰兩個玩完之後喂高度評價完之後再扔多兩個每人。好啦變咗就六七個人啦七個人啦 ,ok。 因為實在太好玩啦 基本上佢。 因為實在太真係唔好玩嘅呢度得啫。 唔係佢成條航線佢已經係準備好曬鋪排好曬啦 ,ok。好啦玩嗰晚因為有啲人有啲朋友即係當然啦聽佢講就嗰晚嗌咗都有成差唔多每人至少即係平均嚟計都有兩條女嘅。咁都有成六 哇六咪十仔去咪即係十四條女。 係啊十四條女到㗎。 你咪兩個 DJ。 但因為有啲中途又斬咗啊咁你斬咗都要找數㗎啱啱先。好啦。佢玩嗰晚呢你知過往都係張強幫佢哋去租酒店㗎嘛。即係幫你哋去租酒店㗎嘛。OK。咁好啦。連埋酒店錢連埋剩呢 click click 嘢呢有啲朋友原來啲人民幣就放咗喺上面。 我放咗喺房度。 放因為佢哋今次好得意嘅佢同我講話先攞咗房再落去玩。 我哋都試過嘅我哋都試過嘅。 咁啊因為可能行李多咁點都好啦。咁好啦咁結果得兩個人包括劉德華自己另外仲有一兩個 friend 呢就有人民幣喺身嘅。咁劉德華就話其實我係帶足夠人民幣上去嘅。我帶咗成四五千銀㗎喇。 其實四五千唔夠㗎有時。 唔係即係佢冇諗過係咁樣比法呢咁 ,ok, 嗱咁佢又喂咁埋單咁又唔係個個有人民幣喺身嘅咪湊埋俾咗先囉。咁基本上呢佢剩返一嚿水喺身嘅啫。 ok, 啊算係咁啦話俾你做兄弟佢都係同佢啲朋友做兄弟呀。咁跟住呢 朋友俾返佢嘅。 都有啲有嘅俾返佢。 有啲有嘅有啲冇 就啊嗱咁咁佢我唔知佢哋自己點計呢條數好啦玩完之後呢咁又係照舊咁咪食宵夜呀嗰啲卡拉上房嗰啲啦。咁就嗱聽聞啦。 嗱唔使睇聞啦。阿劉德華呢就係晏晝大概係一點至兩點鐘微信我問我 只。嗰個係禮拜日嚟嘅。 係禮拜日嚟 㗎。咁禮拜六嗰晚呢就即係最佢最高興嘅就係當然佢自己係坐咗兩條女不過兩條女就有個神秘嘉賓就係佢個高秀嚟揾佢嘛。 ok, 係囉係囉最緊要就係、是、阿、okay. 高秀嗱我因為我知啊係從遠在佢佢去而家 佢停留咗地方住嘅地方咁 遠在 係啦。 搭五嚿水啦如果滴滴嘅話要五嚿水啦、五嚿水我唔知搭咩車啦。 我都唔知。 係嚟到去沙井神秀揾佢㗎 即係其實條女都沉咗㗎啦話俾你。 係啦。條女係咁撚柒遠喺即係廣州某一笪地方搭的搭咩住搭咩車 啦。佛山好似係。 佛山 係廣州添。 你督爆佢仆街。 唔所謂佛山撚大。 關撚事咩條係囉。 OK。 係啦我梗係知啦。嗰條高秀由佛山坐車嚟神秀搵阿劉德華。 係啦。 嘩屌你老尾。 我都唔知條 路。一上咗間房。 劉德華沉。 卡啦 ,OK 房咪你講啦唉。 因為你見過阿劉德華，我又真係微信講唔夠咁精彩。 咁跟住咧就當然啦，啲朋友嘅問佢話點解你唔坐女啊？咁有呢樣嗰樣，咁原來佢係等緊一個神秘嘉賓嚟嘅。OK， 咁啊， 其實知唔知嘅啦？阿劉德華知唔知個楊家寶嚟嘅咧？ 佢知嘅，因為點解咧？條女其實冇帶銀包，咁啊純粹身上咧得翻個電話裏邊有錢嘅。嗱，所以話俾你聽，再證明一次微信紅包裏邊有錢，即係錢包有錢係幾撚有用。 唔係，但係你都要綁定銀行户口， 綁定啦，當然要。咁好啦， 因為我講啲故事俾你聽啦。阿碌就係有微信，但係佢免費都唔肯綁定， 因為驚啊嘛。 係啦，所以咧，阿碌而家咧，要醒啲紅包俾啲女咧，佢全部都要揾我去整醒啊！啊，所以咧，如果我有晒阿碌咧，搞我啲咩女嘅微信咧，我有晒 嗱，其實咧好簡單，咁一陣會再講微信錢包呢樣嘢。 唔係呢留翻節目講，我諗住開咗一個節目講 apps。 唔係，即係呢個後話啦。嗱，點解佢會個微信錢包裏面冇晒錢咧？原來佢就係微信，因為條女冇大銀包嘛。咁佢訂車飛都係嗰條女要訂車飛都微信紅包訂嘅啫嘛。咁好啦，咪唯有救到佢嘅，咪就得劉德華咯。咁劉德華咪過咗佢僅餘身上嗰幾嚿水俾佢買車飛囉、 okay. 就係咁樣啦。好啦，咁 即係劉德華本身喺微信裏面有錢嘅， 有嘅， 佢多謝我啦，唔係我教佢用個 佢都直接多撚謝你啦，你救佢之餘又教佢㗎嘛。 OK， 好啦，咁啊啲人民幣又洗曬啦，咁啊好彩條女唔使錢嘅，佢嗰條女吓，咁啊洗曬之後，咁佢第日呢同啲老友食飯啦，咁時呢就同佢哋籌返啲一千幾百返嚟嘅。咁啊之後呢就好似同你借咗啦。 係啦，我借 了。因為同你借呢，原來佢係要同條女坐快車返廣州。 嗱、好撚簡單，咁我一完全明白啦。 OK， 因為 個故事係咁啦。 咁佢咁佢銀佢微信冇錢㗎嘛。 係啦。 而且佢又搵到銀行去入錢，佢俾返去微信嗰度㗎嘛。 係啦。 明白佢，所以佢就佢有人民幣， 所以我唔係佢人民幣都唔多，如果你一千蚊 都有啦， 都有啦， 一二千啦，但係佢就喺微信冇錢， 係啦， 微信冇錢就唔可以訂車飛， 係 去廣州， 同埋唔好話訂車飛啦，訂要快車你都要錢㗎， 係啦，係啦，所以就問咗我借咗五嚿， 係啦，咁、okay? 其實佢唔係冇錢，只不過就係話咧。咁啱佢微信冇晒錢，咁、 okay, 又唔想搵地，根本上附近你知啦，人生路不熟，佢除咗喺陳秀山莊嗰度，嗰個範圍佢熟之外咧， 咁去到英基， 咁你諗下佢仲有咩地方熟咧？冇理由去搵翻個銀行入數噶，啱啱先？就係咁啦。咁、所以變咗就佢嗰次同我講完之後咧，我話咁我咁你其實還翻錢咪 OK 咯， 還咗俾我啦，還咗俾我。 咁之後咪去咗， 咪就係、是、因為呢一次我就驚佢沉咯，因為我都話。有冇搞撚錯？ 咪冇得驚嘅呢樣嘢。 你會你喂唔撚係窮啊？劉德華 係啊 ，OK。喂，你使到問我借嘅話，即係你使得爆咗喎！我覺得你爆就好撚恐怖啊！ 嗱，咁講 即係好撚簡單。阿碌有冇問我借過？好似冇 啊！ 除咗問我攞住兩嚿水紅包俾女之外咯， 咪 即係唔會爆。我諗 最簡單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係爆嘅。就唔止就問你借五嚿水，呢個其一，呢個其一。其二，如果係爆嘅，就直情叫你過落銀行卡度，任何一個地方都撳到錢。咁但係其實問題就係話，點解佢會直情係叫你過落紅包度，過錢包度咧？就係、是、因為方便佢去訂快車。 OK 啊 ，click 嗰樣嘢啦，我唔知佢啦。咁即係總之，其 實實名登記啦，你哋屌啊！ 咁所以變咗就咁咯，澄清翻件事啦。咁不當然啦，嗱， 好啦。啲錢銀嘅我唔肯佢， 錢銀嘅嘢咧唔講啦。 我就講翻嗰條阿劉德華帶阿高秀 啊， 翻廣州之後做啲乜嘢啦？ 佢好似係陪佢去周圍睇樓啫嘛。 OK， 因為佢始終即係嗰邊未租到地方住，個高秀未租到地方住。 OK， 咁所以變咗就要陪佢揀樓咯。 睇咩區啊？海珠區啊，定係 好似近翻暨南附近嘅都係。 暨南附近啊。 是啊，都是在天河嘛，那边好像叫做。 天河区哦，天河。 是啦、啊、天河嘛那边。咁我陪佢周围睇 啲五号线定二号线啦。 五号线 是。 是啊五号线都是。五号线。咁啊。 五号线就好方便啦。 广州。 火车站就是五号线啦、 啊。因为我呢排坐得多啊、我自己都。 我都听咗、啊。因为我每年都。 因为我自己呢排咁赶冇办法经常坐呢个广佛线。 OK。 咁所以变咗就 沉沉睇佢自己點樣處理囉。咁但 係我都好啦，我都覺得囉、啊、即係你唔係同我講，即係其實我已經知道啦，即係之前我做節目之前阿建豪哥傾咗啦，我知佢咩事啦、其實阿劉德華係咁耐冇俾錢㗎嘛，係屌呢件女係冇俾佢錢㗎嘛，係 ok 咪都有、頭一次兩次有㗎應該係 咪啦，所以我想問話孤寒囉，咩為之沉係、自己沉諗到自己係咁揞錢為之沉，即係自己唔使揞錢嘅有免呢免費嘅呢叫阿哈條、最撚難聽嗰叫阿哈條，唔係叫沉係 嘛， 咁呢啲呢都係賤男嘅本分嚟嘅，我哋一位賤男係鍾意咁樣做嘅，咁我都 ok 嘅，咁咁嗰次跟住其實劉德華仲有冇見呢，因為我再冇同佢聯絡啦， 我上個禮拜同佢食完飯啦，為呢集節目 呢集節目就係講咗呢次，咁跟住佢而家仲有冇見女呢， 好似偶爾都會搵下佢嘅， 喺微信定係 咪微信又有咁講得話沉嘅，咁我諗微信就走唔甩㗎啦。 走唔甩啦， 你要視頻啦、語音嗰啲嗰啲嘢。咁你話去見佢嘅，咁因為條女始終都有工返㗎嘛，而家咁你都唔係話好似 從咗涼㗎嘛， 從咗涼。 因為係阿劉德華講話，因為嗰件女其實佢唔需要出嚟做㗎嘛。佢咪家底幾好㗎嘛。 係啊， 即係其實我見過㗎，即係我成日見過呢，嗰陣喺就幾年前喺沙灣啦、有啲女咧，喂佢即其實真係有錢㗎、但佢就唔想靠屋企人錢、反而 出嚟做小姐、俾你幫埋嘢搵筆錢去旅遊㗎、即係我見過係有係啲咁嘅 case， 咁你啲阿劉德華你呢件女就應該類似係咁嘅環境囉，因為佢有啲家底嘅聽過。 我諗都唔知有啲囉，估計 就咁、OK、 咁即係好簡單啦，咁如果你話佢去到依家嘅沉又好唔沉又好啦，咁總之 anyway 我覺得佢 ok 嘅。 佢 ok 㗎咁樣，我就好簡單，你控制得到就 ok 啦。 係、啊。 即係我同。 咪你唔好失方向囉，有人拍戲咁你一定要抽離到個角色囉。 即係我同某一位網友啦，就阿嗰位網友呢就傾過喺微信傾過一個故事。就因為再上過嗰一集啦、就只擔過一個。嗰集阿傑哥實冇聽啦，因為昨日出街咋嘛、今日錄音你就算你會聽你都未必講得切。咁、即係點講呢，我就同阿嗰位網友講啦，話你當佢係飯盒，嗰條女咪自然當你係飯票囉。 啱啊。 但劉德華唔係喎，劉德華當呢件女係飯盒、但呢件女唔係當佢飯票喎、因為劉德華是冇乜俾錢佢啦，我唔相信冇嘅、可能行下街 食下飯， 食下飯買件衫唔係唔使買呀、化妝品唔係使買呀、你係香港人嚟㗎嘛， 都可能定時定後都會化紅包呀， 係囉你識做啦咪先咁即係講喺嗰位網友啦，咁、都要講下嗰位網友啱啱呢，其實呢早輪呢就同阿大迪呢就去咗神獸，我冇得嗌我、因為我唔得閒啫，其實咁咁嗰位網友呢就嗌咗嗰件高妹嘅，即係喺節目就只單冇一個嗰個高妹啦。咁啊，佢有份報告俾我嘅。咁做完之前咧，我就講下個報告俾你聽啊。 好嚇。 咁我話啱啱聽完新一集，分享少少啱啱去完神獸嘅報告。你講得啱，高妹真係好蠢。即係點解咁蠢咧？因為佢真係好撚蠢嘅。得，你聽節目嘅 ，OK。今次呢同大的呢去之前呢就冇通知高妹嗰位網友會去嘅。咁、呢一係大的約呢件高妹嘅。咁呢件女去到間房裏面呢見到嗰位網友呢就嚇一跳喎、好開心咁好似、好似兩個字我家嘅。OK， 咁中間唔講啦，中間你唔講嘅我講 ,OK?、大一同我讲，微信同我讲，成晚咧， 我哋今晚出卖咗好多朋友喎、 啊，出卖开啦。大的同我讲话，喂，成晚咧呢件女咧就揽捻住啊，嗰位网友唔捻就放啊，黐捻到实一实噶。 我之前坐过大的嘅， 坐过嗰位网友先， 系。 其实你冇听佢，即系唔 冇啊冇啊冇，我听嚟做乜捻嘢啫？自己做节目听节目， 即系你人就咁样嘅，嗰位网友。坐過一次，OK， 跟住大的下次坐咗，但系咧下次坐嗰时候咧，就跟住咧佢就唔同我交換， 但真係冇搞過嘅 ,ok, 同我交換咗咁跟住我就唔係我坐呢件女嘅跟同佢大家交換咗俾大的玩完咁跟住呢我第二日呢我就同佢去咗主題酒店玩咁跟住呢就呢件女嘅成日同嗰位網友有聯絡嘅咁跟住啦嗰位網友就同呢件女就約咗呢次啦咁樣係好撚複雜嘅聽返節目啦節目傾得講得好啲嘅咁佢就話呢其他唔中間唔講啦上到房一齊沖涼今次有擔因為你知唔知我嗰集點樣講呢佢係只擔我一個因為之前嗰兩次呢嗰位網友係唔擔大的都唔擔淨係擔我 咁佢會其他客都擔呢其實 我唔知我完講完曬呢度呢我會話聲點解佢擔OK, 點解佢唔擔我估㗎呀 ,OK, 佢話今次有擔出曬力擔仲問我唔用抌好冇咩抌啊 咩抌囉 咩抌啊卡米啦係啲唉咁樣咁我都未答應佢就一嘢坐落嚟就曬 ,0.00 啦 ,OK, 咁呢佢就話啦我馬上抽返出嚟先至帶返嚇到我呢一路屌嗰條女仔有冇一路問佢有冇諗過結婚生 BB 大的呢事後呢大的就話呢件高妹係沉緊佢船 沉緊大的 係唔係沉緊嗰位網友咁我就話我就覆嗰位網友嘅話話呢條女好進取即係嗱我乜嘢都唔講啦我費事陪人冷水啦自處女啦即係嗱咦從 但嗰位網友未結婚嘅結咗。 結撚咗啦 ,ok,BB 都有過啦 同我一樣咁大添啦係咪 哎佢你咁大 ,ok, 咁好你好似你咁大喎佢又冇所謂㗎即係我就同嗰位網講喂你覺得佢係飯粒佢會當你飯票囉佢同劉德華嗰個 case 唔同囉咁即係點解佢會擔點解佢唔擔其實我會覺得有一個好奇怪嘅問題點解嗰件女擔有時擔有時唔擔 我覺得佢嗰條女呢不如咁講啦我自己睇完我講咗先啦我如果咁睇件 case 呢就係話條女想摸清楚狀況先去幫佢擔。 唔係件女根本就係搵緊一個長期。 係啦即係佢要睇下究竟呢個人究竟可唔可以 fulfill 到佢嘅生活。 呢個飯票唔係一啲短程飯票即係唔同我同上三杯嗰隻飯票。係某程包養嘅飯票我估計啦。即係我估咋係咪我估咋我。 即係一個月年租年年人工我咁一雞嘢到啦。 我諗唔得啦我咁三雞啦。 三雞人仔呀。 三雞啦。神實三雞啦。 咁你屌幾次先返本啊 咁嚟嘅事啊你冇得計㗎嘛大佬啊。 賣囉。 咁我唔清楚啦我估計啦。點解佢肯上兩次冇擔大的同埋各位網友呢一次擔我同下一次跟住嗰次擔擔返我各位網友呢其實我發覺我哋成日玩錯咗一樣嘢。我哋太後勤。 係。 嘩一其實你明白我哋神山虎㗎嘛。 咁老虎就坐啫唔關你事。 一沖完涼喺間房床度嗰件女未沖撚完你已經鄧有啦。擔你老母咩你梗係知埋你屌啦肯定。 根本上你冇機會俾佢表演吹奏 㗎。冇錯啦。 佢一個演奏㗎。 太撚快。其實我覺得係咁樣㗎啦。即係我嗰次同阿高妹就點呢因為我哋租主題酒店我大把時間慢慢食㗎嘛又冇飲酒係咪先。咁我咪瞓喺度囉。咁我冇嘢做攤咗喺度。咁佢自然就冇嘢做佢搵隻擔㗎啦。咁肯擔囉。咁我覺得呢次咁可能呢次點解各位網友會擔咩呢次擔咗我㗎嘛。嘩佢唔擔佢點會知阿牛有冇同班網友講㗎啫。而且當然事實我一定會講啦 啱啱 係咪先 咪要做節目㗎嘛 做節目㗎嘛但我唔知呀高妹知唔知㗎嘛咁高妹咪自然咦係喎而且當然啦加第二樣嘅你各位網友第二次搵我喂你真係可能係我一個飯票 啱 啱你記住啊喺佢認為係飯票咁你係認為佢係飯盒啊記住 ,ok? 呢個係一定係除咗劉德華唔係之外嘅 ,ok?ok? 個個都係咁即係我同我上三杯嘅關係嚟嘅都係一樣 我当佢饭盒，佢当我饭票。 嗯， 吓、啊，我饭票只系唔系一个长期饭票啫、啊、，OK， 系一个散票。 中期饭票， 散票。啊、OK， 咁咪有时间咪担咯，系咪先？咁因为你熟捻咗，你更加好啦。咁、 啊、 都系有几啦。啊，各位网友同阿刘德华差唔多个身世啫，系咪先？都系唔方有将来噶啦、哦啊。但系肯唔肯好似刘德华咁样？长期会照顾住呢嗱，刘、 啊、 德华就唔会俾钱照顾啦， 系唔需要， 唔需要，因为嗰件女有家底，但系呢件高妹咧，即系高瘦就有家底啦、 啊， 但系高妹就唔系啦， 啊， 高妹就未必有家底啦， 农民出身 系啦，可能跟住咧，立秋啦，就要去打谷子啦， 系啦，佢所以佢担唔系咁容易担嘅，佢几真担得多嘅、 啊，所以佢可能要打谷子啦，咁、 啊、 佢可能系一个农民出身。咁你就要可能要俾一部分嘅钱喎，咁、 啊、 当然任何女 啊嗰啲咯， 任何女 啊， 佢都想要埋街就食井水啦， 系啊， 系咪先？咁当然你我作为任何一个网友，唔、啊、定止系讲网友、啊，我都奉你一句，你负唔负担得起先？ 吓、 啊，如果网友负担得起，而且嗰条女衰索得唔多 啊， 咁你负得起嘅，我唔介意，我唔会叫你唔好玩。包多件啫嘛，养多件饭盒啫嘛， 即等于阿上山妹一样咯。佢冇基本上冇可加可减机制，佢 全上山妹冇我，佢可以另外搵钱， 啱啊。Okay? 但系佢冇可加可减机制。 如果呢件高妹就未必有可减可加可减机制啦、啊，你可能要固定俾一笔噶。 系啊， 我先俾你听。OK， 你唔系个个好似刘德华咁 lucky 噶。 啊， 系先，因为刘德华个捻样口甜舌滑噶嘛， 系啊， 呃到人噶嘛， 冧到女嘅， 冧到女噶嘛。系咪先？咁佢當然唔同啦，即係我唔話阿哥咁話唔得，因為嗰張嗰位網友其實某程度都令到都諗啊，都令到嗰啲個阿高妹諗佢啊。但係高妹個家底就唔係好似高瘦 咁 高瘦咁厚，咁、 啊、 你就要 甚至乎冇家底添， 你又真係要付出嘅喎。 係啊， 定係一係又好似假一個我同上三妹嘅關係咧？ 喂，其实我同上三妹嘅关系就比较容易啲处理嘅。 喂，我就好捻简单， 你又断次计，佢买贵票、啊， 一样嘅咋，我都系噶，即系最紧要唔好俾佢攞你咁多资料咯， 吓、 啊，唔好攞你屋企电话啦、地址啦， 啊， 咁、啊、样即系都系嗰句，只要我要分手， 啊， 我微信拉黑，咁我就另外一个人嚟噶啦 ，OK， 我都希望其实我啲网友都可以咁做咯，吓、啊，你我唔介意你沉。 啊、 即系你可以话我沉咗上三杯噶、啊，你可以咁讲噶，因为好清醒，我觉得自己唔沉。咁、啊啊、当然你系要搵饭盒，就系佢要搵饭票啦。 嗯、 你系要点样搵钱啊？点样去使钱？使钱有道，有个道喺度嘅。你识玩，我希望啲网友 咪最紧要理智咯。你知道 正 要知 各位网友，其实好多网友都系、 啊、理智咯， 骨妹啊， 啊 啊，你骨啦、 啊、 你兜口得未？问我同我讲。我实叫你咪捻玩啫、 啊， 但某程度真系叫你唔捻好玩咩？唔捻得噶嘛， 咪咯， 啊咁样，我试过噶，有问埋意见，我即刻屌柒你啦、 嗯， 我捻鸠啦，咪捻玩啦你，你问得我，屌某程度，你沉捻咗啦，我鸠， 唔沉点会问你啊？ 好啦，咁一个忠告俾大家啦 ，OK， 咁都系希望网友，可能九月啦，差唔多。差唔多九月啦， 打谷子系咪？ 打谷子啦，啊，啲女就应该翻好多，有啲扮孝顺嘅女仔会翻乡下噶啦。 啊，啲学生妹又未翻学噶， 未翻学噶，但系嗰啲扮孝顺学生妹咧、 啊， 都今时今日呢一集出街咧，某程度都16号啦。咁、 嗯、 你今日出街咧，嗰啲学生妹应该搵够钱。 你冇发现咧？嗱，其实咧， 咁咪先，16号啦，出街呢集，咁、 啊、 啲学生妹搵够钱咧，其实某程度可能已经。离开咗个宽场噶啦、 啊， 自己走去玩噶啦、啊，因为你都俾翻十零日嗰啲女玩啦， 翻翻屋企噶， 系啦，之前嗰个上个星期佢要打谷子噶嘛，吓、 嗯 啊，你都可能要扮孝顺打谷子噶嘛， 嗯、 即系打谷子系咩啊？将啲禾 摆落个机度， 机度打碎佢变成米， 啊， 咁嗰啲农村 或者翻睇人打谷子噶嘛， 系啦，唔翻嗰个佢自己都要打嘅。好多女仔都咁啊，上山妹都试过一次，有一年都试过，试过咁，今年唔试啫嘛， 啊， 因为今年佢啊搵咗嘢，费事讲，好啦，咁可能开始就应该想食啲有钱嘅网友咧， 啊， 就唔使谂噶啦，开始唔使谂啦， 咁啊好事啊，因为我唔带食食啊 ,ok, 啊咁啊再有冇其他新嘅玩法啦、啊、女啦、 啊、 咁都可以自己諗下嘅。咁、 啊、 都系嗰句啦，附近的人嗰集未出啦，咁我仲会有啲其他节目会我去咗几间场啦，去玩咗啦、 啊、 都会讲嘅，一阵间讲埋啦，因为我见过哥。咁啊 喂，到我讲未啊？依家 到你讲。 其实你8月16号出街，咁有啲人问我，喂，好似又系我生日喎。 系喎、 啊。咁但系点解我冇吹鸡咧？系唔吹啦？ 唔吹啦？ 唔吹啦？ 因为你知道乜嘢啊？ 吹咁多年。 九月呢、這个二十几号啊？ 咪九月 八二十几啊？ 八月十九号正日。 八月十九号。 二十号玩。 二十号玩，星期六嚟嘅。 咁但係呢我唔吹啦， 唔吹啦， 唔吹啦， 隨緣落座啦。 有時間嚟啦，冇時間咪繼續唔好嚟囉。 係囉，唔好嚟咪就嚟啦。 咁啊純粹私人聚會嚟嘅啫，冇女㗎，冇歡場嘅女仔㗎，正常卡拉 OK 玩法。不過都係嗰句啦，我老婆會帶啲唔同嘅姊妹，姊妹又帶啲唔同嘅姊妹嚟咁解嘅啫。OK, 要溝㗎。 啊！嗰啲要溝㗎，嗰啲要尋嘅，唔該付出多啲啊。 OK, 好啊。 OK, 我都係嗰句啦。咁啊，识做啦，大家。OK, 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够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